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女作家李娟的散文集《遥远的葵花地》中的两篇《蒙古包》和《焦地》。文学主打性单元，请您欣赏张贤亮的散文《父子篇》。 女作家李娟的作品一直在书写她生活的阿勒泰地区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题材细碎，语言朴素，却给人无法替代的新奇之感，让读者始终可以获得独特的阅读体验。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她出版于2017年的获奖散文集《遥远的葵花地》中的两篇《蒙古包》《焦地》。首先请欣赏《蒙古包》。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我家的狗跟着我妈一起在葵花地边吃了小半年的素，瞅瞅最爱油麦菜，再虎最爱胡萝卜，他俩共同所爱是鸡食，整天和鸡抢得鸡飞狗跳，真正是鸡飞狗跳。但鸡食有什么好吃的呢？无非是麦糠皮加玉米碴，再加点水活一活。荒野生活不但伙食从简，其他一切都值得将就。然而说起来，在这片葵花地上的所有农户里，我家还算是最不将就的。当初决定种地时，想到此处离阿克哈拉村还有100多公里，来回不便，又不放心托人照管，我妈便把整个家都搬进了荒野中，包括鸡和兔子，包括大狗丑丑和小狗赛虎。想到地边有水渠，出发时她还特意添置了10只鸭子、2只鹅，结果失算了，那条渠800年才通一次水，于是我们的鸭子和鹅整个夏天灰头土脸，毫无尊严。他在葵花地边的空地上支起了蒙古包，丑丑睡帐外，赛虎睡帐内，一有动静丑丑在外面狂吠震喝，赛虎在室内凶猛助威，那阵势好像我家养了20条狗。若真有什么状况，丑丑对直冲上去拼命，赛虎躲门后继续助威，直到丑丑摆平了状况才跑出去恶狠狠地看一眼。所谓状况，一是发现了鹅喉铃，二是突然有人造访。 来人只会是附近种地的农人，前来商议今年用水的时间段，或讨论授粉时节集体雇佣蜂蜜事宜，或发现了新的病虫害来递个消息注意预防，或是来借工具。附近所有的农户里，就我家各种工具最齐全，药盆有盆，药罐有罐，药锯子有锯子，药斧头有斧头，几乎说可以对付一切意外情况。别人家呢，一卷铺盖一只锅，随时准备撤。于是到访我们蒙古包的人说，正事之前总会啧啧称叹一番，再打一圈围墙，你们这日子可以过到2020年了。对了，还有人前来买鸡，我妈不卖，说就这几只鸡卖了就没有了。对方奇怪地说，那你养它干嘛？这个问题好难，我妈知物不能答。总之以上种种来客，一个星期顶多只有一波。 这片耕地约10000多亩，被10几户人家分片承包，大家守着各自的土地，彼此间散居很远，住处大都在地底下，在地上挖个坑盖个顶， 是所谓地窝子。于是在葵花还没有出芽的时节里，站在我家蒙古包前张望，天空如盖，大地四面舒展，空无一物。我家的蒙古包是这个大地上唯一坚定的龙旗。随着葵花一天天抽枝发叶，日渐旺壮，我们的蒙古包便在绿色作物的海洋中随波荡漾。直到葵花长得越发浓茂喧嚣，花盘金光四射，我们的蒙古包才深深沉入海底。其实我家头一年种地也住的是地窝子，我妈嫌它不方便，今年便斥巨资2000块买了这顶蒙古包。哎，我家地种的最少，栽遭的最惨，日子还过得最体面。鸡窝紧挨着蒙古包，是我家第二体面的建筑，一只半人多高的蒙有铁丝网的木头笼子，兔舍次之，他们的笼子仅木条钉成，不过同样又大又宽敞。鸭和鹅没有笼，我妈用破烂家什围了一小块空地，他们就直接卧在地上过夜。他们穿着羽绒衣，不怕冷。每天清晨，鲜艳的朝阳从地平线拱起，公鸡站在鸡笼顶上庄严地打鸣，迷路的兔子便循着鸡鸣声从荒野深处往家赶，很快鸭子们心有所感，也跟着大呼小叫，嘎嘎不止。家的气息越来越清晰，兔子的脚步便越来越急切，被吵醒的我妈打着哈欠跨出家门，看到兔子们安静地卧在笼里，一个也不少，眼睛更红了。 兔子为什么会迷路呢？我妈说，因为它个矮，走着走着回头就见不到家了，若是赛虎的话，看不清远处的东西，便前肢离地站起来看，高瞻远瞩，而且还能站得很久。我渴望有一天它能学会直立行走。丑丑不会站，不过也不用站，它是条威猛高大的哈萨克牧羊犬，本来就具有身高的优势，远方地平线上一点点小动静都逃不过它的眼睛。鸡虽然也矮，但人家从来不迷路，荒野中闲庭信步，悠哉悠哉，太阳西斜，光线微微有点变化，便准时回家。我觉得鸡认路才不靠什么标志，也不靠记性，人家靠的是灵感。我从来没见过哪只鸡回家之前先东张西望一番。鸭子要么一起回家，要么一起走丢，整天大惊小怪的，走到哪儿嚷嚷到哪儿，你呼我应，声势浩大。黄昏时大家都差不多回来了，我妈结束了地里的活，开始忙家里的活。她端起鸡食盆走到蒙古包，鸡们欢呼着上前，在她脚下挤作一团。她放稳了鸡食盆，扣上沉重的锥形铁条罩，一边自言自语，想鸡干什么？哼，老子不干什么，老子就为了看着高兴。于是鸡们便努力下蛋，以报不杀之恩。煮蛋熟了，给狗们打牙祭，狗们干起保安工作来更加尽职尽责。 好，再请欣赏浇地的上半部分。就算是在鬼都不过路的荒野里，我妈离开蒙古包半步都会锁门，锁倒是又大又沉，锃光四射，挂锁的门扣却是拧在门框上的一截旧铁丝。我妈锁了车，发动摩托车，回头吩咐在虎看家，瞅瞅看地，鸡好好下蛋，然后绝尘而去。被关了禁闭的赛虎把狗嘴挤出门缝，冲他的背影愤怒大喊，丑丑兴奋莫名，追着摩托扑扑跳跳，哼哼唧唧，在后面足足跑了1公里才被我妈骂回去。我妈此去是为了打水，门口的水渠只在灌溉期的日子里才来几天水，平时用水只能去几公里外的排碱渠取，那么远的路幸好有摩托车这个好东西。他每天早上骑车过去打一次水，每次在2只20公升的塑料桶。我说那得烧多少汽油啊，好贵的水。我妈细细地算了一笔账，不贵，比矿泉水便宜。可排碱渠的水能和矿泉水比吗？又咸又苦，然而总比没水好。这么贵的水主要用来做饭洗碗，洗过碗的水给鸡鸭拌食，剩下的供一大家子日常饮用，再有雨水的话 我妈就洗洗脸，脏衣服攒着，到了水渠通水的日子，即是大喜的日子，也是大喜的日子。其实能有多少脏衣服呢？我妈平时就没怎么穿过衣服，她说天气又干又热，稍微干点活就一身汗，比方除草吧，除一块地就脱一件衣服，等除到地中间就全脱没了。好在天气一热，葵花也长起来了，穿没穿衣服谁也看不到。我大惊，万一撞见人？他说野地里哪来的人，种地的各家干各家的活，没事谁也不瞎串门，如果真来个人，离老远再虎瞅瞅就叫起来了。 于是整个夏天，他赤身扛锨穿行在葵花地里，晒得一身黢黑，和万物模糊了界限。夜隙间阳光跳跃，脚下泥土暗涌，他走在葵花林里如跋涉大水之中，努力令自己不要漂浮起来。大地最雄浑的力量不是地震，而是万物的生长。他没有衣服，无所遮蔽，也无所依傍，快要迷路一般晕眩，目之所及，树梢的手心便冲他张开，献上珍宝，捧出花蕾。他停下等待，花蕾却迟迟不绽。赴约前的女子在深深闺房换了一身又一身衣服，迟迟下不了最后的决定。我妈却赤身相迎，肝胆相照。她终日除草、建苗、打岔、喷药，无比耐心。浇地的日子最漫长，地头闸门一开，水哗然而下。水哗然而下，顺着地面的横渠如多米诺骨牌一般，一道紧挨着一道，躺进纵向排列的狭长梗沟。渐渐的，水流速度越来越慢，我妈跟随水流缓缓前行，凝滞处挖一掀，跑水的缺口补块泥土，并将吃饱水的梗沟一一封堵。那么广阔的土地，那么细长的水脉，它几乎陪伴了每一株葵花的充分吮吸。地底深处的庞大根系吮吸得滋滋有声，地面之上愈发沉静。他抬头四望，天地间空空荡荡，连一丝微风都没有，连一件衣服都没有。世上只剩下植物，植物只剩下路，所有路畅通无阻，所有门大打而开。水在光明之处艰难跋涉，在黑暗之处一路绿灯的奔赴顶点，那是水在这片大地上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高度，一株葵花的高度。这块葵花地是这些水走遍地球后的最后一站，整整三天三夜，整面葵花地都均匀浸透了，整个世界都饱和了。花蕾深处的女子才下定决心，选中了最终出场的一套华服。即将开幕，大地前所未有的寂静，我妈是唯一的观众，不着寸缕，只踩着一双雨靴，她双脚闷湿，浑身闪亮，再也没有人看到她了。她脚踩雨靴，无所不至，像女王般自由、光荣、权势鼎盛。她是最强大的一株植物，铁锨是最贵重的权杖。很久很久以后，当她给我诉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能感觉到她眉目间的光芒，感觉到她浑身华人畅行的光合作用，感觉到她贯通终生的耐心与希望。 好了，新疆女作家李娟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遥远的葵花地》中的两篇《蒙古包》和《浇地》，我们欣赏完了。李娟的文字在整个文坛都是非常独特的。著名作家刘亮程评价说，我为了读到这样的散文感到幸福，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已经很难写出这种东西了。那些会写文章的人几乎用全部的人生去学做文章了，不大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而潜心生活、深有感悟的人们又不会或不屑于文字。文字就这样一百年一百年的与真实背道而驰，只有像李娟这样不是作家的山野女孩，做着裁缝，卖着小百货，怀着对生存本能的感激与新奇，一个人面对整个的山野草原，写出不一样的天才般的鲜活文字。这段评价是精彩而中肯的。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张贤亮的散文《父子篇》。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儿子带回通知来，学校要开家长会。儿子再三叮嘱，每个家长都要去的。那神情一扫平时的幼稚，十分严肃而郑重。在他那个世界里，这个会无疑相当于联合国大会，是一项大事。我说，好，我一定去。那么你去不去呢？他说，老师光叫你们去，我要在家做作业。看来这还是一次背靠背的会呢。会在他们的教室里开。夏天，小小的课堂里挤满了大人，每个人都蜷缩在自己孩子的胃里，不但身体缩小了，心灵仿佛也一下子缩小了许多。老师在讲台上睥睨着我们，我们翻开早已放在课桌上的卷子，这是孩子们期中考试的，翻的时候都忐忑不安，好像关乎自己提及升干的考卷似的。看到我孩子的成绩还不坏，语文80几分，算术90几分，不免沾沾自喜起来。抬头看看别人，有的和我一样面有得色，有的皱着眉头满脸懊丧。坐在我邻桌的是那位时髦女士，翻卷子时就香风四溢。她还带着自己的女儿，大约女儿考得很好，母女俩喋喋不休，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我又有点不平了，这分明是次背靠背的会，怎么不遵守规定呢？我儿子和我都老实巴交的，叫怎么样就怎么样，一时竟好像体会到时下流行的遵守法纪的吃亏感了。正想着，老师看人到得差不多了，叫开会。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立，但看见别人纹丝不动，并没有起来致敬的意思，也就作罢。两位都是女老师，一位教语文，一位教算术。教语文的是班主任，由他主持会议。他先把我们到会的人表扬了一番，说你们都是关心孩子的好家长，孩子的教育应该有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配合才行，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平时我也会说，并且肯定说得头头是道。但今天在台下听老师如此说，像是更加深了我自己的认识，不住颔首称是。又好像这道理是我先发现的，今天得到老师的赞同而心满意足似的。表扬完了，老师话锋一转，开始批评起家长来。不帮助和检查孩子做作业的，溺爱孩子的，不督促孩子学习的，放纵孩子不遵守校规的等等。虽是不点名的批评，可一下子搞得人人局促不安。当然也有无动于衷的，我想无动于衷的人不是好学生的家长，便是本身就是坏家长吧。而我几乎以为每一项批评都针对着自己。这倒不是说我是个好家长，这是多年形成的毛病。 我至今还有在台上讲话仍以为是做坦白交代，在台下听批评，特别是不指名的批评，总以为有我一份的感觉。有人说我做报告和演讲十分坦率，爱讲真话，其实那并非生性诚实，不过是一种强迫性的习惯而已。现在检查自己，要说溺爱孩子，我还不是过分溺爱的，弄不好也打两下扑作叫醒，放纵却也没有。这孩子生来性格内向，管束紧了并不适宜。督促嘛，想起来还是喊几句的。总之，因为自己小时候就缺乏管教，到老来也没有坏的不可收拾。某些错误倒常常是人家强加给我的。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思想错误，又非品质恶劣所致。相反，品质恶劣的人却与思想错误无缘。恶的巧，大奸似忠，说不定还能获得思想好的评语呢。所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孩子，我一向主张采取老庄的态度，顺其自然。但这分寸也难掌握，因我并不知何谓自然，又常常要用自己的模式来要求他。因而，我管孩子就是在管与不管之间。说得不好听，其实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了。嗨，给我当儿子大概也是很难的。老师一边批评家长，一边诉说现在为师之难。两位老师要求家长注意孩子的卫生，说夏天50多个孩子挤在这么一间小屋里，光气味就熏得人头疼。不信你们在这教室里待1个小时试试看。班主任带着牢骚训我们，果然这时我才发觉屋里弥漫着一股骚味儿。在灵与肉中，我把这种气味写成干燥的阳光味儿，那不过是美文学的修饰罢了，实际上是尿骚加着汗臭。如此空气浑浊，1个小时尚且受不了，何况要闻好几小时，并且天天如此呢？我刚刚说那位女士香风四溢，看来是冤枉她了。他也不过是淡妆素抹，只是在这样的房间中，不臭反成了异味了。我儿子既不爱洗头，又不爱洗澡，好多的衣服穿在他身上3天变成了染布。还没有当文人，却已有了文人不修边幅的作风。对别的批评我还不能肯定，这项批评无疑有我一份。看着自己穿得干干净净，不觉暗自惭愧。观察老师，两人大约都不超过40岁，但已显得很憔悴，脸上都表现出平日的辛苦。少年早熟，中年早衰，我们的超前消费如果仅指商品而言还不可怕，令人担忧的是人生命的超前消费。于是对老师们，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内疚了。让孩子叠散发出臭气，使老师们呼吸的空气洁净一点，这我还是能做到的吧。想而又想，现在做小学生也不易，孩子每天抱回的家庭作业总是一大堆，到家就伏在小桌上暗读劳神，